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是最后一课，我们来学习第48课，重点语句是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日本留学，今天就要回泰国了，小英和健太到机场来送她。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48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 体に気をつけて。 タイに着いたら連絡してね。 はい。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ケンタさんとサクラさんもお元気で。 我来讲解一下。健太对安娜说。 体に気をつけて。 注意身体。 体。 是身体。 に。 是表示对象的助词。 気をつけて 是 気をつけます。 注意的泰形 気をつけて后面省略了ください请，是表示依赖的轻松语气的说法。 对， 気をつけて 在家里人出门时也说，意思就是小心点啊。 注意的对象后面要接续助词に。 是的，比如小心车就是在车 車 后面加上に。 車に気をつけて。 接着小英对安娜说 タイに着いたら連絡してね。 到了泰国就跟我们联系啊。 タイ 是泰国。助词 に 在这里表示移动的目的地。 着いたら 是到了之后。是由 着きます 到达的他行 ついた 加上啦构成的。江川 たら 这个说法我们在第30课学过，你还记得吗？ 他行加上啦，たら表示条件对吧？ 对，在第30课学过的句子是 雨に濡れたら風をひくよ， 要是被雨淋了会感冒的。这里的たら是表示假定条件的，而 タイについたら 到了泰国之后，这里说的到达是前提，不是假定。到达泰国是一个基本上已经确定的条件。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完了的时刻为条件，而使用了他俩。 那小英让安娜到了泰国之后做什么呢？ 連絡して。 是。 連絡します。 联系、联络的貼形。这里的贴形也是表示依赖的轻松语气的说法。最后的 ね 是句尾表示确认的助词。 我知道了，小英让安娜到了泰国就跟他们联系。 对，郑重语气的说法是 連絡してください， 请联系。安娜回答说 はい。 好。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いろいろ 是各种各样。 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是承蒙关照的意思。安娜在日本期间得到了小英他们多方面的照顾，这是表示感谢的说法。好，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安娜又说 健太さんと桜さんもお元気で。 健太和小英你们也多保重。 健太さん 是在健太后面加上了敬称さん。 と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意思是和。这里表示同时列举健太和小英。 桜さん 是在小英后面加上了敬称さん。 も 是也的意思。 お元気で。 多保重。在形容词 元気、 精神、健康前面加上了表示尊敬的お。お元気で。作为和暂时无法见面的人道别的寒暄语经常使用，请大家记住。 那就是说对每天都见面的人不说お元気で。 对。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48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 体に気をつけて。 タイに着いたら連絡してね。 はい。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ケンタさんとサクラさんもお元気で。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是这个讲座的最后一期，我想请老师介绍一下要说好日语应该注意些什么。 好，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我们在这一年里学习了日语的基础知识，说日语时需要根据与对方的关系选择郑重语气或轻松语气的说法。安娜在和她的长辈老师和社监以及和学姐小英说话时都使用了郑重的表达方法，而和同班同学罗德里戈说话时，虽然一开始在句尾使用了 this 或 must 用郑重语气进行了交谈，但在熟悉了之后就改用轻松语气的说法了。语言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手段，即便正确地掌握了语法，但如果搞错了用法就会损害彼此的关系。相反，即便语法有点问题，但你想用郑重语气表达或者想用轻松语气表达等，希望与对方构筑良好关系，这样的心情是可以让对方心领神会的。重要的是要多说多用，养成说日语的习惯。希望大家勤学苦练，学好日语。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最后一期给您介绍的是 啊哈哈， 这是笑声吧？ 对， 啊哈哈， 形容开口大笑的声音。那么这个呢？ 这也是笑声吗？ 嗯呵呵， 形容抿着嘴笑的声音，经常形容女性笑的样子。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啊哈哈 和 嗯呵呵。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各位后会有期，さようなら，再见。下次来日本的时候，我的日语一定会更好。 啊哈哈。 好，听众朋友，第48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 非常感谢大家一年来坚持收听简明日语节目。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さようなら，再见。